初心，扎实工作， 廉洁奉公，身体力行。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职场帮帮团。职场帮帮团。 找工作 难， 招人才 难。 世上无难事，且听职场帮帮团。 厨师、司机、保洁、前台、销售、快递， 换 编辑、策划、总监、会计、软件工程师， 换 律师、翻译、平面设计和区域经理， 换。 停停停停停！挑花眼了，挑花眼了。 脚踏实地，志在千里。欢迎进入职场帮帮团。 北京时间12:31，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中午好，这里是职场帮帮团，欢迎您的收听，我是香露。今天是11月23号，星期五，马上就要进入2019年了，要和18年说再见了。那回望即将过去的18年，大家有没有发现自己或者是自己身边的环境、所在的公司、所在的行业发生了哪些变化呢？如果我们把时间的跨度再拉长一些，回望过去的5年、10年，有哪些巨变就在我们身边发生？其实最近这几年有一个词特别流行，叫做复盘啊，就是我们回顾一下，再分析一下过去那些人和事为什么会走到今天啊，他们的模式、他们的轨迹对于我们下一步有哪些启示。今天的节目呢，按照惯例要为大家来推荐一本好书，周五读好书，周五好读书。今天的书的名字叫做《未来以来》，就说一说过去的10年间我们身边所发生的一些商业模式的创新。今天我们的嘉宾呢，就是这本书的作者，来自世纪里德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的创始人鲍周波。鲍先生您好。 李老师好。 您叫我香露就行了 啊。 好，那其实这本书呢谈到了很多，比如说商业模式的这个创新啊，还有这个平台的这种整合啊，以及作为创业者怎么处理和员工和供应商之间的关系等等啊。那首先想问问您怎么理解商业模式？ 是这样啊，商业模式这个词可能大家听的比较少，但是如果你是创业的，可能商业模式这个词在最近10年被用的比较多。 嗯， 那商业模式如果我们从概念上来看呢，它就是一个组织怎么创造价值、怎么传递价值、然后怎么获得价值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如果我们讲的再简单一点呢，商业模式其实就是一个怎么赚钱的模式。我可以举个简单例子啊。譬如你是做服装的，那么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人做服装，但是呢你可以通过不同模式来赚钱。那譬如你可以做直营店，这是一种模式啊，你也可以通过微商来做，这也是一种模式。那这些我们看到的是啊，你跟这个前端渠道商的这种模式的变换，你可以用不同的方式来赚钱。那么甚至我们还可以看到美国有一种模式叫 Stitch Fix，它是通过互联网直接把这个服装寄给你，然后呢这个通过它是通过对你这个人的了解，然后每个月给你寄5件服装，如果你不喜欢呢你就给我发回来， 对，退回去也不要钱。 对，然后呢它通过这种大数据对你的这种购物的习惯的这种喜好，慢慢的开始了解你，然后慢慢的越来越精准的推送给你。那你会发现他其实虽然一样是卖服装的，但是呢他创造的价值已经跟过去不一样了。他不仅仅是赚服装的钱，他更重要的是还赚这个为你着装顾问的这一部分的钱。 他还收集了大数据。 对，也收集了大数据。所以你看同样是卖服装的，你可以用无数种的模式来实现。那不同的模式呢，你发现第一它的效率是不一样的，第二它赚的钱是不一样的。 所以我们经常说这个你做同一个行业，但如果你用不同的商业模式呢，你这个赚钱的能力就不一样。 是，正好昨天我们采访了一位创业者，他说我在创业之前我都不知道商业模式是什么啊，所以呢其实这几年也是因为创业的人呢包括企业的数量越来越多，所以商业模式这个词儿呢也越来越多的被大家所谈起啊，我们也经常听到别人在聊。那实际上呢商业模式自古就有， 对吧？ 从一种交换的方式啊，形成一种原始的这种商业哈， 对的。 再到后来您谈到的，通过互联网也好啊，通过我们各种渠道的这种打通也好啊，包括你这东西卖给是消费者呀，还是卖给一些这个比如说制造商啊、企业呀啊 ，to C 呀，还是 to B 呀等等，有很多种啊。那如果我们回望一下过去啊。有哪些比较经典或者说教科书式的商业模式啊？很多的商业模式也许就是从这里面随着技术也好随着时代也好进一步的衍生出来的。 其实我们发现最近十年吧，这个商业模式的变化特别多。其实过去传统时代商业模式变化没那么多。譬如我还是以服装来举例啊，那如果我卖服装，过去你看到大部分的服装公司都是以这种连锁加盟的模式来做的，也就是说他们把服装设计加盟服装设计好，然后呢这个通过加盟商把这个服装批发出去，批发给加盟商，然后加盟商再卖出去。所以过去几乎应该来讲有十几年就是以这个模式打天下。所以他们会请名牌设计师来设计，然后呢会请一些明星来做广告，然后呢通过这些明星的影响力来招商，然后呢这个一年开几季这种订货会，然后把这些服装卖出去。那过去这种就是一种比较经典的服装产业的这样的一种模式。 对， 但是这样的模式呢我们发现譬如在现在就已经开始过时了。这十年里面主要是这个数字化时代的崛起，就是整个环境变化了。那这个环境变化之后呢，过去的很多商业模式其实过去比较经典的这些商业模式呢开始慢慢的不流行了。是因为更加高效的模式出现了。譬如像 Zara 的这种零售的模式，它出现了。因为像 Zara 的这种零售模式，你可以看到它的门店里面它所有的东西都是大数据连通的。所以这个门店里面什么东西好销什么东西不好销它可以及时进行调整。而对于前端的一个门店来讲，其实最大的风险就是譬如我畅销品这个卖着卖着就不见了。但是呢我的很多不畅销的产品呢累积了下来。这个是对门店来讲最大的风险。 所以以前我们经常听到一个词叫盘点呀、 是 吧，今日盘点不开门。 对的。所以对于这些像 Zara 这样的公司来讲，它是用大数据的这些工具，用大数据的这种能力，它可以实时的知道它什么货好卖什么货不好卖。好卖的它及时补货进来了，它更多的新的类似的款式进来了，不好卖的它及时处理掉了，所以它门店前面几乎没有什么库存。那你可以想象一下它的盈利能力有多强。所以这种模式，这种零售模式，它就迅速的就淘汰了过去的这种批发模式。那而过去的批发模式，我订货订了，这个货如果卖不出去了，那就完全不值钱了。那我在前端卖不出去，那就亏损了。 是，其实这种模式也特别像我们的这种超市百货类的这种模式啊。 其实本质上都是一样， 都差不多，零售都是差不多。 所有的零售其实就是最后拼的就是效率。那这个效率的意思就是说，还不是说我这个货客流量有多大，而是我能精准的知道我什么货进来能卖出去，什么货进来我卖不动。所以我大量的进我能卖得动的货，那我的效率就高了。 当然这中间会有这个技术的革新所带来的这个助推哈。还是以买衣服为例，比如说你看到这款啊，但是没有你的号，服务员很轻松的通过电脑能查询到啊，我们在西单那家店啊，我们在王府井那家店有，要不然您在我这交了钱，过两天让他们给你寄过来。 对， 哎，你看这一单就完成了哈。 对， 那未来的商业模式创新您认为有哪些主要的趋势？ 其实我们现在已经看到有很多刚才其实您提的有哪些经典的商业模式啊，我觉得 现在我这本书叫《未来以来》，其实呢已经很多经典的商业模式已经得到了成功。 嗯， 譬如我们看 BAT 的这些商业模式，百度是典型的第三方付费，就是它是通过广告模式，通过向商家收费，然后给用户提供免费的。那这是一种比较经典的模式，也是互联网时代比较经典的一种模式吧。那么还有阿里巴巴的模式，我们看到也成立了，就是通过平台的模式来挣钱，通过生态的模式来挣钱啊。我们也可以看到像腾讯的这种多层架构。那如果我们去看那些经典的模式呢，我们会发现其实商业模式有几个东西我认为是趋势性的。大概第一个趋势呢，我认为是价值颠覆。价值颠覆里面有三个要素，第一个呢是更加便宜，第二个呢是更加简单，第三个呢是更加方便。这个背后其实道理很容易理解，这种价值颠覆为什么会产生呢？是因为现在数字化时代带来了这个巨大的效率提升，它的整体的这种社会的基础设施得到了提升，譬如像支付越来越简单了，譬如这个互联网出现本身把渠道的空间属性给打掉了，就是你现在要买东西24小时随时随地你都可以买到东西，对吧？所以它的效率更高了譬如像现在这个饿了么、美团这些可以直接把东西送到你家里，所以这个人你获取商品也越来越简单越来越方便。所以像这些物流的提升，像这些信息流的提升，还有资金流的这种能力的提升，让整个社会的这种效率提升了。所以这些社会效率的提升最后反映在消费者那一端，就是我们讲的价值颠覆，也就是说东西可以更加便宜更加方便， 就是消费者已经形成了一个购物习惯了，你还按照原来那种方式来卖的话，消费者可能就不买账了。 是的，并且本质上譬如像商业模式的这种不断的创新你如果还譬如卖很贵价格事实上你是已经没有市场了。譬如我们过去经常看到像那些百货商店 电器啊， 对，它价格卖得贵，现在你会发现譬如你去实体店一看，你在网上一查 不到 你 不同渠道卖不同的产品。 对，如果在线上能看到更便宜的东西，你立刻就在线上下单了。 这是现在商家也都学精了，他们也知道消费者有这样的，刚才您谈到价值观的这种颠覆了。 对的， 这是未来商业模式创新的一个主要的方向。 对，其实我觉得从价值创造的角度来讲，就是你现在做商业一定要在这个层面上符合这些规则，也就是说你要有能力把自己的这一块生意做得效率更高。那么同时我们也看到譬如像大量的平台的出现。我刚才讲 BAT 这几家公司的经典的商业模式其实就是平台模式，各种各样的平台的出现，那其实还不只是这种基础性的大的平台，还有各种小的平台。譬如像宝宝树啊，像那些 垂直领域的平台， 垂直领域的各种平台，这也是未来的一个很强的趋势。也就是说，未来这个社会可能要被数字化来整合的话，可能各个行业都会出现那种数字性的平台。那这是第二个趋势。第三个趋势呢，就是由于这些大量的这些客户被聚集之后，事实上呢，像跨界融合这种事情就越来越多。 跨界融合， 对， 就是你是我的客户，同时你可能有其他的一些需求，也通过我这个平台得到满足，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 譬如我们可以从腾讯来看，腾讯它本来是做社交的，但是呢，我们可以看到，它现在主要赚钱的是靠游戏。 来都来了啊， 对， 喝杯茶再走吧。 我已经把你聚集起来了，也就是说我通过社交工具已经把你聚集起来了。譬如我们看到微信这个工具，其实它已经越来越不是一个社交的通讯工具了。它甚至是一个媒体平台，譬如你看公众号，它就是一个媒体平台。那你再看它的这个譬如像钱包的这个功能，那里面有大量的支付功能。 对， 然后你看它的游戏，它其实又成了一个游戏的入口。所以 这个世界未来好玩的地方是，当你把一堆客户聚集起来之后，嗯、你可以，只要你有本事，你可以对这个客户进行多次的销售。 曾经有报道啊，说你入住一家这个酒店，觉得这个灯很好看，你就可以扫码下单，然后回家的时候。包裹已经到家了， 是的， 这个可能也是刚才您谈到的 N 多种啊，这个跨界融合的一种表达方式哈。 对， 那么其实如果我们再回想到，比如说在工业时代有很多专业的分工啊，我是焊工，我就是特别精，是吧？ 对， 我是做这个批发零售的啊，我对于这一行的了解特别的熟悉啊。 嗯， 专业的分工在您的书里，您认为不能带来真正的共赢。 嗯， 啊，原来说干一行专一行是吧？ 是的， 那为什么呢？ 应该说这是工业化时代的特征。我觉得工业化时代有两个特征，一个是开始大量的机械化， 嗯， 自动化。那么第二个呢是这个就是专业分工。 嗯， 专业分工呢其实到今天为止它依然是必须的。 对啊， 专业人做专业事。 嗯， 但是呢专业分工呢在过去的产业链里面，我们其实看到的就是整个产业链里面的博弈。譬如大家可能会对微笑曲线这个词会比较熟悉， 嗯， 啊，这个其实经常用来形容中国，我们是制造性大国，但是呢，大部分钱呢是被老外赚走了，我们只是赚着工厂的很微薄的利润。那其实这个就体现了工业化时代的这个最大的一个问题，也就是说，在产业链里面，虽然我们有分工，但是呢，这个产业链里面不同位置的 价值不一样。 一方面价值不一样，另外一方面呢，凡是占优势的永远想控制这条产业链，然后来压榨别人。我这个应该来讲啊，譬如我们举个简单例子，就像计算机这个行业赚大部分钱的可能是微软跟英特尔，这是工业时代的是吧？我们可以看到譬如像万科这样的很优秀的企业，照理说他们是还非常有社会责任感的一家企业，但是他压榨他的供应商， 嗯， 也是不遗余力的。 就是这是一个商业环境嘛，哈，弱肉强食嘛， 对， 强者上他有更大的溢价空间， 对的， 他要获取更多的利润， 是的、嗯。所以在产业链里面，谁都想把自己的规模做大， 嗯， 如果你的规模做大了，反过头来你就可以压榨别人， 嗯， 譬如就像当年国美，他开了很多店之后。把握了渠道之后，他反过头来就可以要求前端的这些电器商，那对不起，你把你最低的价格给我，然后你把货压在我这儿， 嗯， 这个货款咱们能不能三个月一结，或者最好半年一结？ 沃尔玛不也是这么干的吗？ 啊，都是一样 啊，包括很多百货公司的柜台哈、啊嗯，对于某些小化妆品的品牌。就要收取高额的这个 进场费 ，大品牌不收我都需要你来，所以你看它这个中间的博弈 是的， 立现高下啊。 对的，我觉得更重要的是还不仅仅说是简单的博弈了， 嗯， 那更重要的是，过去工业时代，如果前端市场有一些波动的话， 嗯， 其实整条链条里面，这个带来的这种伤害是很大的，譬如我们可以看到，就像乐视出了问题。他一出问题的话，你会发现整条供应商的人就、 嗯、 他就跑去乐视去这个 讨薪了 啊、去要债去了。 嗯， 其实这里面就体现了一个问题，就在这个合作过程中，其实是很不公平、很不对等。 所以您认为这没有共赢？ 比较难， 嗯， 比较难。我们可以看到像日本的，譬如精益的这种丰田的精益模式，那它是有个理念，就是跟供应商共赢。所以丰田它本身就像这个产业链里的一个领导者，然后呢，你所有的供应商其实是根据我的需求来调整你的生产，调整你的库存。 嗯、 那但是你要做到这种精益生产，你知道这个在中国有多难吗？这就意味着一堆人可能真的是要完全的跟丰田来 保持一致， 来保持步调一致。 嗯、 那如果丰田有一点风吹草动的话，就意味着一整条线的人可能都倒霉。 嗯， 所以在中国这样的情况我们看到的很少。 嗯，这里是职场帮帮团，今天是周五，按照惯例呢，我们会为大家来介绍一本书，今天的书名叫《未来以来数字化时代的商业模式创新》，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如果说职业生涯就像一场旅途，那么它 将会是你最佳的旅伴。在你勇往直前的时候，它让你头脑清醒；在你陷入黑暗的时候，它会指引你寻找光亮。 阅读，做你最好的职场旅伴。 做你最好的职场旅伴，希望我们的职场帮帮团节目能够在每个周五的时候为大家奉上一本又一本的好书。今天和大家聊的呢是未来的商业模式创新。那么接下来我们来聊聊数字化时代是怎么来改写产业链的格局。按照鲍先生您的观点，这是可以带来共赢的机会的。 是的，我认为主要是基础设施的改善，就是大量的数字化的技术，然后大量的这些整体的我们叫数字化时代的基础设施的整体的改善，就让这个整个产业链里面有机会大家可以更好的信息共享，更好的这种资源共享。 这个得需要您举例来说明了，比如说和供应商是什么样的关系。 譬如我们举个例子啊，就是假定你是养猪的啊，中国有这么一家公司，养猪的一家公司。那其实如果你要养猪，如果都自己养的话，这个资产比较重，然后呢这个你要扩大规模也比较难，所以呢很多其实养猪的呢他们都会让那些农户去养。但是过去这个时代你让农户养呢会有很大的问题，就是譬如你这个品质就控制不了，然后呢这个农户呢这个养猪的技术不好呢又出很多问题。但是现在这个互联网时代呢，你可以做到在农户那里直接装上那个 监控设备， 对，监控设备。所以虽然这个猪是养在农户那里的，但是呢事实上跟养在你自己的这个庄园里或者 猪圈里面 是没什么区别的。所以就是这种数字化技术的提升，就让这种分布式的这种合作得以实现。所以像这家公司叫温氏，它也是这个中国的上市公司，它的模式就是采用了叫它给这些农户提供技术，提供饲料，然后这个提供种苗，然后提供监控设备。所以事实上它对于这些农户家里的这些猪它是有足够的掌控能力的。那这样的话呢我们就可以看到它形成了一个新的产业的形态，并且这个形态是完全共赢的。也就是说它不像过去那样，这个每一次我来收购猪，你说这个价格贵点啊便宜点啊，你今天的猪养得好一点啊差一点啊。它通过这种数字化的这些基础设施把整体的这种品质控制住了。那么对于农户来讲，养猪也变成了一件容易的事情。然后也能养出这种叫一定品质水平的这样的猪。 那会不会因为它的做强做大而让农户这块的议价能力降低了呢？要加入这样的一个模式或者是这样一种集团，门槛会稍微高一些呢？ 这个永远都会存在的。就是其实哪怕是到今天，产业链里的这种博弈也会存在的。但是呢现在好一点的我认为数字化时代好一点的地方在哪里呢？就是现在前端的消费者越来越难伺候了。消费者越来越难伺候之后呢，事实上如果靠一家公司来应对这个叫刁钻的消费者其实已经很难了，所以它需要整个产业链的协同。所以这个产业链里面未来它一定会出现一些那种产业链的领导者。譬如就像我讲的那个养猪的，那对他的要求确实是很高。如果你不去顾及到农户的利益，譬如你把自己的规模搞得很大了，前端的销售渠道也是你自己建立的，那么如果你愿意去压榨农户，你还是可以做到的。但是呢你如果这么去做了的话呢，其实会对整个产业链，如果很多人又不愿意养猪了呢，这个会对整个产业链又会造成伤害。所以

读书使人明智，读书使人领袖，拥抱书籍，爱上阅读。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听众朋友中午好，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下午阴转多云，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7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30%。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北风二三级见4级，最低气温0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65%。以上信息来自北京市专业气象台，欢迎您继续收听职场帮帮团。 如果说职业生涯就像一场旅途，那么它将会是你最佳的旅伴。在你勇往直前的时候，它让你头脑清醒；在你陷入黑暗的时候，它会指引你寻找光亮。 阅读，做你最好的职场旅伴。 这里是职场帮帮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很多朋友都在说这个时代变化的太快了，现在找工作很难，有很多的要求我们都不懂，我们都不会啊。那么从企业招聘的角度来说呢，也发现啊，现在的人才是特别难找。希望我们的节目，希望大家通过阅读的方式啊，能够为大家打开新的机会之窗。我们今天为大家推荐的书名呢，叫做《未来以来》，说一说数字化时代的商业模式创新。我们的嘉宾是这本书的作者，来自世纪里德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的创始人鲍周波。鲍先生，你好。 你好。 刚才您谈到了这个和供应商之间啊，是一种什么样的合作关系？在书里我看到您也谈到了和客户以及和员工都要建立一种共赢的关系。 对， 这个共赢，三方都共赢，会不会太理想了？ 当然这个确实可能从字面上来看啊，是比较理想的一种状态。但是呢，其实很多企业都已经在往这个方向发展。那譬如我们可以看到万科，其实在4-5年前就开始提事业合伙人的这个概念。那么他们每一个项目里面可能都会切出一部分，让这些关键的那些人员去入股。也就是说每个项目都跟你有关系。那我们也可以看到，譬如像永辉这些企业，他们也在用这些合伙人的概念，他把一家超市里面譬如分成13个单元，然后每个单元可能就是一个 team， 然后这个把你独立核算，事实上让你当小老板一样。那这也是一种模式。那我们也可以看到，其实现在社会上有一门课非常火，就是股权。其实每一个老板都在想办法怎么把那些有价值的最核心的人员搞成合伙人，这个一起来绑定发展。 在这里我们预告一下下周四啊，下周四我们的职场帮帮团会依然为大家呈现啊股权激励的系列节目。好，您继续。 对，那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当这种企业跟员工之间的这种合作关系建立之后其实可以极大的激发出员工的这种潜力，他的这种动力跟能力都会有更好的发挥。譬如我们可以从这个永辉来看，他在做合伙人制度之前，他的这种生鲜的损耗率大概在4%。那这个4%呢，其实在任何一个超市的生鲜行业里都是比较正常的一个数字， 都能允许。 对，但是他做了合伙人机制之后呢，这个迅速的就降到了大概2.5%。那各位你可以想象一下，这部分就是由于这种员工的积极性发挥出来之后，这个省下来的钱。 是， 我们经常听到一句话叫做城市是我家，什么爱护靠大家， 是， 对吧？那实际上呢，这是我们非常愿意看到的局面啊，但是还是能看到随地这个扔垃圾的情况哈。 是的，是 的。那事实上呢，就是大家会把家里打扫得很干净，但是外面的卫生呢，就大家就不是很顾忌了。 对， 这是为什么呢？还是没有一种，比如说主人的感觉啊，刚才您说的合伙人的这种感觉。 对，嗯，就是企业里面呢，没办法，就是，它毕竟企业就是一个利益组织， 嗯， 所以呢，在企业里面，如果你只是讲讲使命啊，但是你没有事实上利益层面跟员工形成这种共赢的关系的话呢，嗯，其实是作用是不大的。所以呢，在企业里面，这个事情就很简单。 对， 但是回到城市里面，我觉得大部分的人其实是，或者讲他知道这个道理，但是呢，这个人的可能他的素质还没到这个程度， 这是靠自我约束，是吧？ 对的。 但是你看，在公交车上，如果现在你要跟哪个司机啊去吵吵，你甚至要抢夺人方向盘，你看吧，很多乘客会挺身而出的，这就是跟他的利益、跟他的生命， 对的，跟他 联系在一起 了，直接相关了。对， 嗯。所以这里面有一个教育的问题，当然也有一个大家很现实的考虑的问题啊， 对， 以及刚才您所谈到的这个，就是这个制度啊，企业管理制度的这种创新的问题。 对的， 嗯，那和客户的关系呢？ 和客户的关系，因为我们看到现在客户的，事实上数字化时代客户的这种能力得到了极大的提升。 嗯， 譬如他要获得信息，他是非常容易获得信息的，譬如他想对某个产品吐槽一下，他是非常容易伤害到这个产品的。所以互联网其实给每个客户都提供了一个场所，他可以获得信息，他可以写他的评价，他可以这个分享他的感受，而这些东西呢又会被别的客户看到，所以这种环境下面客户就变得越来越重要。所以现在最难得罪的或者最不能得罪的就是客户。 嗯， 所以在这样的环境下面，所以对企业来讲，你最现实的做法或者最好的做法就是尽量的跟客户建立更粘性的关系。譬如我举例，我们是做咨询行业的，那其实我们过去跟客户的关系呢就是一单买卖， 嗯， 那就结束了。但是呢，我们现在为了加强跟客户的联系，我们就开始做会员制。会员制的意思就是你只要每年给我交一定的会员费，然后我一直服务你，那这样的话呢，我们其实就长期在一起了。那客户不仅仅说是跟你做一单生意的关系，其实在我们形成一个这样会员制的过程中呢，我们形成了更粘性的关系。 有什么事再单收费 对， 是吧？ 但平时呢，譬如他有什么事情都问我一下， 那也没关系。 对， 反正你是会员， 对，我们是会员，然后我们也对你有服务，然后我们甚至我们是朋友。 嗯， 那他事实上不仅仅说是有生意我们一起做生意，更重要的是譬如像我们这个组织里面，他很多人还愿意帮我们推荐客户。 嗯，这有点像，我打一个其他行业的例子啊，做比方，就是有点像这个家庭医生一样啊，这个社区有很多这个医生啊， 对， 他可能要服务于这个不同的家庭，是吧？ 对对， 定时的随访啊，了解你今天情况怎么样啊，最近血压血脂怎么样啊， 对， 起居情况怎么样啊。 对， 其实有这样的随访机制呢，它能够更加监控这些居民他的身体状况，他不会太容易生病，是吧？因为时常有个大夫在这提醒你，给你一些建议。 对， 那一旦生病了呢，你也可以去啊这个社区医院再转诊啊，转到更高级别的医院啊，然后你再花更多的钱去看。 对 啊，事实上呢是不要去看大病，小病就在这个过程当中解决了。 对，其实对这个如果我们讲医疗行业的商业模式啊，我认为这个确确实实是像私人医生这种模式，它是一种更好的这种跟客户建立粘性的关系。它是一种更非常应该来讲是一个非常有潜力的这样的一个模式。 嗯，但是现在公共服务在做这一块儿。 应该来讲，中国是过去像医院三甲医院，它太强势了。 嗯， 它甚至不用做这些，它只要开着门，无数的人上来，所以它事实上是不愿意去把它的医生资源拨出去做这种事的。 是， 是，但是现在是 这个是整个中国医疗体系的问题了。中国正在改革， 是 我认为中国的医疗体系慢慢改革下去，嗯、可能过去从这种治病可能会往预防， 嗯，治胃病， 对，治胃病，也就是说从整体的中国的医疗体系可能会从治病往这种预防， 保健、 嗯、甚至是后期的这种跟进， 嗯 啊、保健，这个方向去转， 对，这好像有个词叫 这种模式可能未来会慢慢兴起。 健康管理哈 啊是 是好，那其实啊，嗯，不管是和供应商还是和员工客户啊，我们看他们之间的关系都发生了一些变化，特别是在这个数字化时代。那您认为是大家琢磨过来了，商业思维变了，还是说整个的这种互联网所带来的商业环境变了？它不变，它也得变。 环境变了，嗯，就像我刚刚讲的，其实客户的权利在数字化时代它是被极大提升了， 嗯。 就是过去我们买东西可能更多看广告，然后渠道呢也是被控制的，线下的渠道都被控制的。但是现在互联网时代，你发现第一，厂商它是控制不了互联网，第二，这个用户的这种评价跟这种分享可能成了其他用户购买东西的一个很大的一个 依据 或者参考， 嗯， 所以这样其实这种环境的变化就是迫使企业要更加重视跟客户的关系， 嗯， 你不能像过去那么简单的做个广告然后铺个货你东西就卖出去了， 嗯， 没那么简单了。 当然我想在任何时候都有这个不正当的商业竞争，这个可能不会因为现在是数字化时代互联网时代啊而改变，这个人性的东西它可能不会随着技术的进步而发生偏移改变。 对，譬如你会发现那就有了刷单这件事， 水军啊、 有了这个写假的评价这件事， 对， 这些东西永远都会存在。但是呢我觉得譬如像阿里现在做的也挺不错，把那些水军开始监控起来， 嗯， 把那些刷单公司开始监控起来，然后开始挤压这批人的生态， 嗯， 因为你作为一个健康的生态你就必须去维护这样的一个生态的健康性， 嗯，所以这个其实也是给企业带来一些新的考验，就是原来恐怕没有考虑过这样的问题啊，考虑的是其他方面的， 对， 但是现在呢必须要面对就是互联网当中的这种所谓的不正当竞争，啊， 是的，这些我觉得主要是那些生态类的公司或者平台类的公司要解决的问题， 嗯， 就像这个我们之前谈的这个共享，譬如像滴滴， 嗯， 这也是他们的责任， 嗯， 事实上， 嗯，您离话筒再近一点， 啊，嗯哦，事实上你不能说这个好像是治安问题跟我们没关系，你做这样的一个平台，这个平台里生态的这种健康性，生态的这种完整性，其实是每一个做平台的人的自己的责任，你必须去保证，譬如像阿里他必须保证他没有假货， 嗯， 那这个生态才会越来越好。 所以对于这些做平台的公司来说哈，他们的这个挑战在未来啊会是巨大的。 因为平台的这也是我为什么我讲课的时候我经常告诉小公司你们不要想做平台， 嗯， 做平台其实本质上就像政府搞市场经济一样，他的赚钱的方式不一样，但是他的责任也是不一样的， 嗯， 你要保证生态不被突破边界，就像我们政府一样，你要保证这个市场经济这个边界不被破坏掉， 嗯，好，那么下面我们来说一些实用的啊，也是挺好玩的， 嗯， 书中呢也谈到了来优化成本和收入的一些实战的案例哈，您谈到就是结构性的优化成本和结构性的优化收入，嗯，啊，怎么理解这个结构性？ 是这样啊，譬如你的成本，有很多要素，那如果你只是在这些要素上省一点钱呢，这种我们就叫你通过管理来省钱，嗯，但是如果你把这些要素的这个某些要素譬如去掉了，某些要素增加了，这种呢我们就叫结构性的改变成本。 举个例子，还是以服装还是以什么， 譬如我们是以这种美发厅吧， 好， 这是我们最常见的， 嗯， 那美发厅里面我们发现有两个最大重大的成本，第一是房租，第二呢是这个 发型师的 这个工资成本， 是， 所以这两块成本呢如果你开了一家店 譬如我这个一个月我的成本是3万块钱，好，那你的最后的收入如果不超过这三万块钱呢，最后你是亏损的，对吗？好，这是非常容易理解的。好，但是现在有一种模式可以这样做，他把这个房子租下来之后呢，然后开始用共享的模式来做。譬如我对发型师，未来你理这个发，这个钱呢你完全你自己收，但是你一个发型师呢每个月你要给我交这个3000块钱，你等于在我这个平台你自己做生意， 租了个凳子 啊，对，你就租了个凳子。然后呢这个凳子呢，譬如我过去是这个房间里我一共是这个10张凳子，过去我可能就是10个理发师就够了，现在我找40-50个理发师来共享这10个凳子。好，那这样的话你发现，好，当这些发型师每个月给我交3000块钱的时候，那么第一我的房租没了，第二这些发型师的工资我不用发了，我挣什么钱呢？我接下来挣这个发型师，好，你需要这个用到的那些，譬如洗发水啊，譬如那些染发剂啊， 耗材， 对，那些耗材，那些东西我统一提供，那么事实上我的这个发型师足够的时候呢，我对他们收的这些每一个人收的这个费用呢，可能我都已经可以 cover 掉我所有的成本了。所以这种呢就叫结构性的调整成本。就是你发现我过去最重要的成本点不见了。 这谁想出来的？ 市场上其实这种模式蛮多的。其实这个背后就是共享理念。对。 我前两周刚去剪发。但是我发现那家理发店吧开了很多年了，那理发师也在那很多年了， 对， 去那儿都是老客户， 对， 哎，你看，那如果这种模式进来了，对于这种传统理发店来说会是什么样的冲击？对他们来说会面临什么？ 你这么来看啊，理发这个行业其实它有一定的区域性，譬如它开在那里，他周围的他做的生意其实是周围大概15分钟到半个小时之间的这个路径，或者你如果算距离的话就2公里或者3公里这个区间，所以他如果过去一直有老客户在他那里的，他比较稳固的，好，对他来讲他面临的挑战是什么呢？他现在面临的挑战是利润越来越薄，因为第一理发师的工资越来越高，第二房租越来越高，所以他的利润越来越薄。那么如果他的生意不足够好的话，也许到某一天他就关门了，他这种模式，也就是说传统的这种模式现在依然能生存的意思是说他过去有一批好的客户，然后还能维持住，但是一旦这个他的成本超过了他的收入这个线，他就要关门了，而事实上我们也看到无数的理发店都在关门，过去甚至做了10几年的这2年关门的好多，因为我经常去理发的时候我就经常会跟他们聊一聊，这个行业的变化怎么样。那这是一个层面，也就是说它模式不变，它在周边如果没有竞争的前提下面，它可能它的生态是这样。但是我们现在假定有一个这样的模式的店开在它周边，好，这个东西对它冲击就大了。 理发师会比吗？ 一定的， 是不是？ 所有的理发师就是你相信在商业里面没有绝对的忠诚，只有绝对的利益， 而这个客户都会追寻某些理发师去的， 是的， 而理发师会想，那通过你那种方式我更挣钱，那我为什么不去你那儿呢？ 是的，是的， 好， 是的， 那也许这个新的模式会改变整个理发界啊，美发美容行业。这只是谈到就是说结构性的优化成本哈， 对的， 还有结构性的优化收入 啊，其实 这个指的是增加收入 啊，其实也是一个道理， 一个道理的 啊，一个道理，就是你的收入，譬如我们通过自己的努力，把这个产品卖得更多一点，这种只是叫增加收入，但是结构性的增加收入呢，就是完全改变我的赚钱模式了，譬如我们可以看到现在越来越多这种混搭模式的出现。 混搭模式， 混搭模式的出现，譬如过去你做网吧的，我挣钱，我只挣这个网吧你的时间费，你一个小时我收你10块钱20块钱，但是现在你看，大量的网吧开始 搭入了这些咖啡呀、啊、 盒饭呀、 啊、盒饭呀、啊、这些，就是过去可能只是真的只是我帮你卖一卖， 嗯， 但是现在他们已经把这个业态就整合进去了， 嗯， 所以你看他现在依然叫网吧，但是呢他的收入点已经比过去的网吧多了很多。 嗯，你比如说现在我们去吃饭是吧，这菜好吃，你还可以把这个半成品也好成品也好啊， 是的， 包装好的东西带走， 这种都叫增加这个收入点。 嗯是 结构性的增加收入点。 好， 就像你讲的那个也是一样的，你去住一个宾馆，这个最后你觉得这个床很好，你直接下单买回去了，这种都是叫增加你的收入点，结构性的转变你的收入点、 所以说大家应该在这方面多做文章哈。此外呢还谈到了这个多频化的这个收入，留给大家呢去从书里面啊找到答案。最后我们来聊聊共享经济吧。 嗯， 我看您的书您还是对共享经济非常看好的哈，但我们也看到就是你看身边的这个共享单车哈， 对， 倒了很多家了，还有一家可能是正在倒下的过程中 啊。 那么您认为共享经济啊哪些环节的风险点是比较大的？ 我觉得主要还是模式。 嗯， 就是你的商业模式到底成不成立。那事实上共享单车我觉得之所以有今天，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大家资本的驱动下面开始疯狂的跑马圈地。那在这个跑马圈地的过程中，事实上所有的经营者已经不在这种正常的经营公司的这种状态了。我们讲正常经营公司的状态，你一定要有个赚钱的模式，公司要能赚钱能活下来才能扩张。 嗯， 而在资本推动的模式下面呢，他们知道自己不挣钱，他们知道，他们也知道自己未来挣钱的这个地方也是不清楚的，但是依然在资本的驱动下疯狂的扩张，疯狂的这个去跑马圈地。 嗯， 甚至很多人目的就是为了到了一定程度，要不上市退出，要不卖给别人，就拿一笔钱就走。 嗯， 所以我觉得这个才是目前共享经济带来最大的风险。也就是说，里面经营的人其实已经缺失商业的基本的商业的规则逻辑都不顾了。 就换句话说啊，就是共享经济也许有挣钱的，也许呢有未来发展的不错的，但是你前提就是要考虑好，前提要考虑好，不是想着我先把规模做大了，先怎么烧钱。 对，哪怕是你现在烧钱，但是你未来怎么挣钱你要想清楚。 嗯，这个挣钱的方式是明确的。 对，一定是明确的。因为很多，譬如很多人会认为共享单车做起来之后，我有了这个巨大的流量，我要干点啥都行，譬如我卖点东西啊， 嗯， 我这个做个广告啊。其实我们从现在已经做起来的这个所有的互联网那些巨头来看啊，譬如像美图公司一样，它的客户的流量是巨大的，它的用户是几亿几亿的，但是我一直不看好它的模式。因为如果我们去翻他的这个年报，我们可以看到他过去公司收入一大部分是来自于手机，卖手机挣的钱。好，手机你可以想象一下，那么竞争激烈的东西他是不可能挣钱的。第二，他是来自于这个在他的这个软件里面卖一些广告，卖一些媒体，以媒体的属性来赚一点钱。好，这个模式其实也是不成立的。我们几乎看不到那些做大的公司靠这个就可以 cover 掉成本， 就靠广告， 靠广告是不行的， 是不行的， 是不行的。我们看到你看像陌陌，像美图，像迅雷，这些公司其实做到一定量之后，最后他都想，现在他们当然也在卖广告，但是他永远 cover 不了他的成本。也就是说你要靠这个东西来 cover 你的成本，这个模式是不成立的。所以如果有人告诉你我把流量做大了，未来我卖广告挣钱，这一定是个假的模式。 换句话说，如果修一次图花一毛钱，而且大家愿意花， 哎， 这是个很明确的。 对的，譬如现在像充电宝，我们假定啊，就是如果大家对这个充电的需求都存在，它这个模式我认为还是成立的。因为你去充一次，大概半个小时一个小时啊，花一块钱两块钱，它一个充电宝它的成本可能就几十块钱， 然后放在这个酒店里面，如果有一定的使用率的话， 嗯， 它应该是可以盈利的。 对啊，那酒店凭什么让你来卖呢？酒店自己卖不挺好吗？就跟那网吧自己卖盒饭一样吗？你可以成为它的供应商吗？ 但是如果你没规模也没意思啊。 嗯， 对酒店来讲，可能我有这个东西呢，等于给客户提供多了一个服务， 是 对酒店来讲也有意义。 嗯 啊， 所以酒店可以自己弄啊。 我认为酒店自己弄意义不大。 嗯，他挣不了太多钱是吧？ 对他来讲是小钱，但是呢，嗯、对于所有的，譬如你做共享充电宝啊，假如你全国各地铺开， 嗯， 然后你这个它里面还有个规模效应，规模效应的意思就是说我在这家酒店借，然后我跑到下一家酒店我就可以还掉， 还有这种流动的， 对它，所以它的这个规模一旦形成之后，它这个人们的使用习惯就会起来， 嗯， 使用习惯起来，它的模式就成立了， 嗯，好，所以您还是想跟大家分享的，回到商业之初，商业。本源来考虑共享经济， 所有的共享经济我认为一定要回到商业的本源，商业的基本逻辑上， 嗯， 就商业模式上一定要跑通。而事实上共享经济我个人是非常看好， 嗯， 因为各位你可以想象一下，其实这个社会还是有很多资源是浪费的， 嗯， 那么未来的这种共享经济事实上它本质上是把更多的资源来进行共享，那这些资源的共享它一定会造成整个社会的效率的更大的提升， 嗯， 就像我的客户里面有做医疗器械的，那这个行业其实是在国家的推动下面在不断的去整合， 嗯， 然后事实上它背后也是共享的理念， 嗯，谢谢今天我们的嘉宾鲍周波先生做客职场帮帮团，今天和大家分享的书叫做未来以来，不管大家想不想创业啊，还是说现在的这个行业正处在这个历史上的巅峰时期，我们都希望大家复盘一下过去，展望一下未来，让自己啊永远立足在这个时代的前列。接下来是北广沟，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明天再见，谢谢您。 啊，谢谢李老师， 谢谢，再见。 跟着感觉慢慢变鲜活，染红的山坡，道别的路口，青春。 鲜派灵芝茶是从灵芝中提炼精制而成的冲剂型保健食品，充分保留了灵芝的有效成分。 鲜派灵芝茶具有免疫调节、耐缺氧、抗疲劳的保健功能，适合体弱多病及免疫力低下的朋友，在缺氧环境下生活工作人员、工作量大的脑力体力工作者等人群服用。 鲜派灵芝茶，不喝不知道，喝上真奇妙。 鲜派灵芝茶咨询电话6618-2780。 鲜派灵芝饴糖胶囊具有调节血糖的保健作用，适合血糖偏高的朋友服用。鲜派灵芝饴糖胶囊咨询电话6618-2780，6618-2780。 鲜派灵芝饴糖胶囊具有调节血糖的保健作用，适合血糖偏高的朋友服用。鲜派灵芝饴糖胶囊咨询电话6618-2780，6618-2780。 保健品不能代替药品。 老板，晚上要喝酒，记得带董酒。 别让身体毁在酒局中。董酒好喝，醒酒快。董酒窖藏系列。 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看不到光明的我，因为你的角膜让我知道了什么叫做颜色。 本以为我的后半生只能在病床上度过，直到有了你的心脏，我又感受到了真实的脉搏。我知道这一切都是因为你的奉献。你在那个世界，还好吗？ 还好吗？